翻翻嚟啦， 翻嚟啦，继续有我 Soku， 系有我祖师 阿妈， 系啦，带大家游世界。啱啱讲到就系我哋去咗一个希腊啦嘅一个小岛，系咪？ 系啦，咁今次咧就去一啲外围啲嘅地方啦。 不过未讲外围啲地方之前咧，我哋又玩又食噶嘛。其实咧希腊咧有啲咩好嘢食嘅咧？ 嗱，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嗰个乳酪烤羊肉，嗰、那个再拼一个薄餐。 薄餐，乳酪烤羊肉， 系啦，咁同埋咧一个肉丸饭，咁我就有一晚咧就好贪心，一叫咗两日， 唔系因为食唔得晒啊，你唔带我去， 因为最后一晚嘛，咁就食唔晒嘅， 咁应该带埋我去啊， 系啦，咁去咗一间老店度，咁稍后咧可能有时间， 有冇相啊？阵间俾你观众睇下有啲咩嘢食。好，我哋讲翻嚟紧，我哋去一个好靓嘅地方，系咪啊？ 系啦，咁需要坐喺雅典咧就坐五个钟头火车去嘅地方叫做 Meteora。今次咧又系挑战我体能，因为嗰日咧唔知点解啲地铁又系罢工， 又系罢工，我最亲嘅地方都罢工。 唔系我就拉住行李咧就行咗20分钟就去呢个火车站。今次有啲吃力嘅，咁但系我因为我哋呢啲比较孤寒。咁就冇坐的士， 嗰度坐的士应该都唔贵啦。 咁又唔错，咁又好彩冇坐的士嗰日咧，就啱啱嗰条路咧就大塞车嘅。咁我行路去咧，咁都仲早咗一个钟头， 早咗一个钟头 到火车站。 咁喺嗰度做咩咧？火车站买翻个有冇火车便当啊？嗰边嗰啲地方 嗰度系冇嘅，咁有啲薯片卖嘅，系啦。喂，咁我哋又可以去片睇下呢个景点系点样先。好，去片唔该。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次来到希腊的 Meteora 天空修道院。 Meteora 这个字本身呢就已经是解浮起半空中的意思的了。以前呢土耳其军占领希腊的时代呢，有些修士呢为了逃避这个政治迫害呢，所以呢就上到山呢就建设这些修道院的。因此呢宗教和其他文化呢例如绘画或者诗词呢都得以被保留的。 啊，睇完哇，今次段片咧好有氣氛喎， 好有氣氛，哇！落当日落大雨，真系揼到只剧咁样先拍到翻嚟。 系啊，哇！咁我睇到啲修道院里边咧，嗰啲里边嗰啲人佢好黑己，即系同我哋而家大陆嗰啲， 即系好刻苦系嘛？ 黑己同刻苦啦，因为我哋而家大陆嗰啲佛教啊，咩都可以金堆玉砌咁，而家人哋嗰啲睇见人都真系， 佢系一个好似修道院嚟嘅，佢哋系信任咩教噶？ 天主教， 天主教 系啦。喂，咁但系我哋又去一去相先，唔该。 好啊， 就揾一啲。 哇！呢张相好熟口面啊， 即系呢个睇电影睇过呢个 系啦。咁其实咧，刚才片里边嘅空中修道院咧，咁其实系拍过 James Bond 嘅《勇破海龙帮》嘅。咁啊，后边嗰幅相咧就系我今次影嘅，咁前面嗰幅咧就系电影嗰个剧照嚟嘅。 听讲今次你上去又好辛苦，要徒步上去系嘛？ 咁你见到啦，咁其实咧，每一个修道院咧，都距离呢个落车嘅地方咧，咁有一段路嘅，仲要跑楼梯上去嘅。咁兼且咧，当日又落住大雨。 虽然话咧高就唔系好高，得300多米嘅啫，好似同太平山咁高。但系你由下边咁样直奔上去太平山呢、這个 都 啊，真系后生好啊！仲话你系中坑，真系唔中坑。 都跑得几辛苦啦。系啦，喂，咁同埋去呢个修道院啦，咁我。天空修道院啦，咁头先我讲过，咪话要搭5个钟头火车嘅，咁但系咧我就唔建议大家搭火车去嘅。 点解啊？因为咧一个好嘅体验嚟嘅咩？ 应该嗰个叫做国铁，希腊嘅国铁，咁 OSE 啊简称。咁但系有啲咩问题咧？ 又罢工啊，因为 佢又唔系罢工，但系佢delay 迟开，迟开嗰时咧又冇一个站务员知道佢。是究竟 几时 开？唔系架车系到咗噶，到咗上晒人就唔开，咁冇一个人就答到我系究竟咩事。但系就佢哋好肯定咁话咧，呢、這个就唔系罢工。 O、okay、K， 好啦，咁跟住咧，去到转车嗰度咧，咁咧佢又冇指示我去边个月台转车，因为呢架我搭嗰架咧就唔系直车嚟嘅，中途 要转 嘅，系啦。咁我咁点解咧就算咁点算咧？咁就全车人咧就冲埋去转车嗰站嗰、那个站务员嗰度咧，就逐个问佢究竟边个月台。 但系你啲英文应该唔得噶喎，你 英文都非常之勉强， 系咯勉强。 咁总之好多人问佢成个人围住佢， 数齐人数先至够人数，佢先开咧。 唔系啊，咁个车满噶嘛，满 咁你应该有时间嗰、那个。 我唔知佢做咩，咁同埋嗰啲月台咧，基本上系冇任何指示牌嘅，即系唔似日本新干线咁嘅嗰啲，呢架系咩车，几时开，呢架系迟开啊，定唔到啊，定乜嘢嘅？咁同埋车内嘅广播咧，系 都系你都听唔明噶啦， 只系希腊文嘅啫，系啦。咁同埋月台咧嗰个站名咧系好细个嘅。 是但是佢冇广播嘅，即系 有广播，但系希腊文。咁我要逐个站一停咧，就问下隔篱嗰个人，究竟呢个站系咩站？我究竟有冇miss 咗啲乜嘢？咁但系我就计住嗰个车程嗰个时数咧，咁最后都冇太 Q 嘅。 咁如果真系自由行啦，嗱，如果你唔建议我哋搭火车啦、国铁啦， 就搭长途巴士啦。 长途巴士就有直到去嗰度嘅。 系啦，冇错啦。咁啊，长途巴士你要揾到个司机知道大概咩事先啦。 明白。 系啦，同埋。唔使转车嘛， 反而想知嗰度啲交通费贵唔贵咧？ 嗰个交通费唔贵，但系我去呢个景点嘅交通费就非常之贵。 点解咧？ 因为咧，因为你见到喺山上边噶嘛，我要包架车上去嘅，咁咧就的士咧20欧罗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系啦。咁但系嗰次咧嘅酒店咧就帮我安排咗个其实旅行社嚟嘅，佢系7人车，我一个坐晒，兼且一个司机。加一个导游都系20欧罗。 哦，即系你嗰间酒店咧，就系呢个天空修道院嗰附近。 附近系啦， 咁你就住咗一晚， 住了一晚系冇错。 咁你点解唔揾啲其他啲旅游嗰啲人士？ 因为其他嗰啲旅游嗰啲旅行团咧，一日只会去2至3个修道院。 咁 total 系啦 ，total 有6个修道院，星期六咧就全部都开放嘅。咁但系当日咧，我就用咗5个钟头就去匀6个。咁但系咧得。3个我系够时间入去嘅啫，咁同埋咧要落咗车之后咧，其实有段路要行嘅，跑楼梯要冲嘅，都几吃力嘅。 咁听讲咧，嗰度仲有啲修女啊，或者修士喺嗰度做修炼啊，咁样样嘅，你有冇撞过佢哋啊？ 佢哋就冇撞過，咁但係有啲修道院咧，我就係撞到收錢嗰個人啫。 收錢嗰個係 啦，收 即係要收門票， 係啊，收門票嘅， 係啊，要收門票嘅。或者我哋又去一去相先， 好睇一睇相，睇下咩 係啦。係啊，咁另外咧，係嘛 ，Joseph 咧，剛才咁提過希臘有啲咩美食啦。咁而家咧，送翻啲相俾大家。咁呢個咧就係博吹咁啊，燉羊腿 嚇，博吹燉羊腿， 配呢個燉羊腿。 哦，你我以為你博吹燉羊腿，博吹燉完之後就淋曬啦， 底嗰层梗系淋晒啦，咁就外边嗰啲咧就非常之脆。 喂，但系呢个系咩味嘅咧？希腊食嘢系咪都系辣辣地啊？或者同中东嗰啲 似我自己觉得就似中东同土耳其就唔辣嘅。咁下一样啦，咁嘅。 好食面口 酥炸鱿鱼， 啱啱今日食过， 啱啱都系椒盐鱿鱼， 椒盐鱿鱼系啦，咁又配柠檬汁嘅。好，咁样呢个咧就系再先前又去讲过咧，就系乳酪就配呢个烤羊肉。咁咧就配呢、這個薄餐， 你就係一個人食曬呢兩碟嘢。 係啦，咁右手邊嗰個咧就肉丸炒飯。 我都話你應該帶埋我去啦。 咁啊，當然一個人就食唔曬啦。咁唔係個肉丸，我睇上佢得兩粒，佢一嚟四粒俾我，因為好細㗎。 喺嗰度食嘢貴唔貴咧？話曬都叫做半遊客區係嘛？你嗰度而家 我自己覺得就唔貴啦。咁嗰 度幾多錢啊？呢度圍港幣幾多錢到啊？ 嗰餐就好似200多蚊啫喎，都係 即係200多蚊兩樣嘢。 係啦，兩樣嘢。 咁啊唔係貴喎。 唔貴， 咁呢個咧係一間超過100年歷史嘅老店嚟嘅，咁喺憲法廣場區嘅，係啦，咁咧哇，裏邊咧就相當之有好懷舊咯，即係基本上係等於同香港嘅大榮華差唔多地位。 大榮華即係啲古舊式 的，古舊式嘅係啦 ，sell 古舊式嘅。 100年同我哋即係大陸。揾到100年都好难揾到， 哇，两回事啦，外国系会 嗱唔系吹水嘅，我去翻佢哋嗰个网站嗰度咧，喂，真系我去翻佢哋嗰个网站嗰度咧，真系啊，先1879年噶，坚噶， 即系差唔多200年啦。 系啦，咁 200年 啊，系啊，咁所以咧啊，应该上边一 cut 咗少少啊，咁所以其实如果观众上去咧，咁就记低呢一个网址啦，因为好难利用希腊文教大家点样 讲，嗰啲符号大家都唔 系认住呢个地址 ，search 佢嗰个啊，唔系认住呢个网址 ，search 佢个地址咁啊，睇地图咁样去啦。 好， 翻嚟 先。 嗰、那个其实系一个旅游区、旺区、购物区，咁有好多纪念品卖啊，好多市集啊，似台湾嗰啲夜市嘅，系啊，你会见到进击的巨人嘅 T 恤都喺希腊嗰度有得卖嘅， 有趣、啊。 会唔会 Made in China 嘅咧？ 咁有冇 乜嘢唔系 Made in China 嘅？ 有冇 Made in China 我就冇研究，咁但系咧一定有 Made in Greece 嘅。 有嘅，不过价钱可能就贵啲，因为 咁又唔系，咁都系一啲好相宜嘅价钱，譬如好似10欧罗一件 T 恤啦，咁都系 Made in Greece 嘅， 都系 Made in Greece， 我都买咗啊。 你咪借你身着呢件？ 呢件就唔记得，我屋企仲有其他系 Made in Greece 嘅。咁好啦，咁刚才嗰个地方又坐5个钟头火车去啦。 系啊， 咁而家带大家去一个 修道院之后 近啲嘅，好去片，因为叫做德尔菲嘅呢个。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次咧就嚟到希腊嘅德尔菲，身后嘅咧就系阿波罗神殿啦，阿波罗除咗系太阳神之外咧，亦都系掌管住音乐同埋药物等等嘅神明嚟嘅。咁喺神话时代，阿波罗曾经咧化身成为海豚嚟到呢度咧，亦揾佢嘅玉桂树啊。咁所以咧，德尔菲呢个英文名咧，咁其实系来自多芬呢个字嘅。咁以前希腊人咧，咁喺呢一度咧，咁就求神问卜嘅，咁就透过咧一个叫做阿波罗神谕嘅东西咧，咁就喺政治上边啦、军事上边啦，或者房屋土地买卖上咧，就攞神明嘅意见嘅。Thank you. 又一个好精彩嘅地方。 系啦，刚才嗰个地方叫做德尔菲， 系咪有另一个名噶？ 由我暂时译名就一个啫。 系咪阿波罗咩神域？ 阿波罗圣域就里边嗰个景点系啦。咁、 哦、 其实系一个半山区咁样嘅地方嚟嘅。咁要喺雅典坐三个钟头长途巴士先去嘅。 即系嗰日你去完天空修道院就搭翻 第二 个钟头， 第二日嚟啊，即系第二个 trip 嚟噶啦。 我知道，即系你要翻去雅典嘅，我哋话俾观众听点样去噶嘛。 系系。 咁你去完嗰个天空修道院，要搭翻车翻雅典，再嚟呢度。 我就选择咗翻咗雅典再去呢度。但系你估下嗰日发生咩事先？ 又系罢工啦！ 系、哎、啊，真系你估中啦，今次又系罢工。咁咧，我就凌晨五点钟起身咧，就。起身就行咗呢个大概五十分钟到。 五十分钟。 係啦就去咗呢个长途巴士站。 哇点解你咁劲呢 又系地铁罢工。罢工本来系搭四个站地铁。 其实你点知道地铁罢工呢 唔系佢有啲 locus 出嚟嘅、哦、之前嗰日。 咁呢个去到外地呢咁你会点样睇地图啊点样去我点样搵到一个巴士站你点样行过去。 唔系呢去到咁我就梗唔系去到嗰度先睇地图啦咁就之前呢就 Google 行过一次。去到再按 Google Map 哦，即系你有用 Google 嗰啲嘅， 咁就系啦。咁睇下， 啊，不如我话啦，教我哋观众咧，如果譬如去到雅典啊呢啲地方咧，点样可以收到数据啊？或者你用咩方法收数据？ 唔系，我都会买定张欧洲卡，咁张欧洲卡咁就梗系要睇下边一个国家 support 啦。 应该唔贵啦，都系鸭苗街买嗰啲系嘛？ 系啊，都系嗰啲冇基本上呢一样嘢咧就冇乜难度嘅， 冇乜难度嘅。 系啦，咁当然啦，咁啊，成个旅行咧就都系我一个人去，咁但系咧有一日咧我就装咗个旅行团嘅， 系咪就 系 去呢度咧？ 系啦，咁再都系雅典外围少少嘅地方，不过呢个咧就搭一个钟头车，但系嗰日咧我就搭专车去。 专车，只因为跟旅行团，贵唔贵啊个团费？ 个团费好似大概都。$500到嘅，我记得 又唔贵喎。 咁就但就半日嘅就会玩。 半日。 咁但有个咁系啊，咁但系有个人咧就一路带你喺度雅典嗰度咧，揸车行个圈，一路揸佢一路讲历史嘅。 咁都系讲英文噶啦，应该。 英文系非常之流利嘅。英文佢叫我估嗰个希腊十二主神系几多个？咁四个人里边我估得最多，我噏中几个嘅。 系边个？讲嚟听下。希腊神话都几有兴趣喎。 唔系雅典娜、雅提密斯、波西顿、阿波罗咁等等系咯， 就宙斯系咪都系？ 宙斯系啦，系啦。咁同埋佢又讲奥德修斯嘅故事，佢又话咩去咗征战就十年，跟住再喺度等十年先翻屋企，咁啊 total 二十年。 呢个话题都几有趣，如果各位仲有兴趣咧，我哋 九十年 系可以讲。 九十年代尾其实呢、這个大台嘅英文台咧，其实系播过呢个人物嘅电影嘅。 因为咧讲神话咧有两个地方神话精彩嘅，罗马嘅神话、希腊嘅神话呢两个，同埋北欧嘅神话都精彩。有机会我哋可以试下一个 真系北欧奥丁啦，系啦， 奥丁啊，系啊。 喂，咁快啲，我哋去埋先，去埋片，去埋呢个景点先，我哋。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次咧嚟到希腊嘅 Capsule Union 嚟，普西顿 Temple， 顾名思义就系海王波塞冬以前嘅神殿啦。咁喺古希腊时代咧，咁希腊人见到咧狂风暴雨嘅时候咧，就会认为咧系海神作用，咁所以咧就会嚟到呢度咧奉上佢哋嘅祭品啦。咁而呢个神殿咧，亦都系设喺海湾隔篱啊，咁所以咧亦都成为咧航海员方向嘅地标。除了看海王神殿之外，咁身后面一个咁靓嘅海岸景色，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啊！ 精彩啊！ 都是比較景色比較靚啦，咁啱啱嗰日好天啦，唔似之前嗰兩次係咁落大雨啦。 你見個天係藍色 嘅，係冇錯。咁但係呢個景點咧，佢周邊咧就其實冇嘢嘅， 係啊， 即係冇其他景點擋住噶啦，係要特你係要特登去嘅啫。 喂，其實兜翻幾條柱呢啲有幾年歷史嘅咧？ 公元前嘅啦，有好多都係。 喂，都仲可以仲留翻幾條柱，真係好犀利喎！ 係啊，咁所以呢個就係去希臘旅遊嗰個其中個。 咁頭先見到嗰啲柱就係頭先你介紹嗰三隻柱，全部由嗰三隻柱嚟組成嘅。 主要系咯， 哦， 主要系咁，但有啲难到得翻一截嗰啲，我就 proof 唔到佢系咩柱啦。 因为点解会？因为系天然嘅灾害啊，或者系打仗去， 因为打仗一系地震啦， 地震打仗。哦，不过啲柱都好劲，得翻佢得翻条柱喺度，但系其他嘢就全部冇晒。 如果我哋大陆就得翻嗰啲人去唔到嗰啲，只可以留喺度。人到咗都冇晒啦，已经。 所以睇得多圣斗士星矢嘅朋友咧，应该对呢啲柱就会好。 系啦，我哋再去一去相嗱，咁去到希腊嗰啲神殿咧，咁其实咧就主要系睇。 建筑 方面啦，系啦，咁啊，建筑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呢三种柱啦。 呢三条柱 有乜分别咧？ 系啦，最左手边嗰个咧叫做多立式， 多立式， 中间嗰个咧，爱立式， 爱立式， 最右手边嗰个叫科林式。咁当然啦，呢啲全部都系一啲译名，咁大家可能喺网上咧揾到其他。 即系话咧，所有喺雅典见到嘅古代建筑物都系由呢三种嘅设计嘅柱嚟组成嘅。 主要系其实全个希腊都有嘅，咁但系我哋咁而家就主要讲紧雅典啦，咁好啦，咁而家一啲例子都系喺雅典嘅，咁例如咧呢个巴特隆神殿啦，即系啱啱 啊，依个好熟口面啊，好似圣斗士星矢见 嘅，系啦，冇错，即系佢又最似金牛宫同埋呢个教皇之间嘅， 系冇错， 咁佢系用呢个多立式嘅， 多立式嘅 系啦，咁刚刚片里边个。有另外一個神殿叫做伊瑞克提翁神殿，咁嗰個咧就愛立式啦， 愛立式， 咁即係嗰個柱咧，好似有兩個羊角咁樣嘅喺度嘅。 係，其實係咪每一個神殿咧裏邊都係一個神喺度嘅？因為希臘可能有十二個守護神或者十二個主神咁樣。 每個神殿其實都有一個神話喺背後咯，可以話。 哦，太神奇啦！ 好啦，咁呢個咧就係宙斯神殿，咁就係用科林式嘅，咁但係呢個咧係由山 zoom 落去影嘅，有啲唔清楚，因為我自己就。冇入过去嘅，冇。 不过宙斯神咧，呢个系咪系全个希腊神话里面最听讲系神嘅神啊嘛？ 系啊，主神啦， 主神啊嘛， 系啦。 咁应该去到希腊咧，好多都系宙斯嘅庙噶，系咪 唔系宙斯神殿就得呢个啦，咁但系有好多宙斯嘅纪念品卖， 系喎。最后你会俾大家睇下啲宙斯啊嗰啲纪念品系点样嘅喎。 好，翻翻嚟， 好，我哋介绍完啲柱啦。 系啦，咁当然以上嘅都系译名嚟嘅。 虽然讲咗三条柱啦，我哋三个都唔系柱嚟噶啦，应该就系咁啦。好，继续。 好，咁啊，今节就差唔多，下一节咧火爆啲嘅。 好。